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曼宁啊。 如果您还开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这档青年广播2018年重磅推出的节目《青年说》。 哎，首先呢，要跟大家说啊，今天是3月15号，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些3幺5的活动信息啊。那么在节目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来先说一下天气啊，今天天气比较晴朗啊，最高气温是1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摄氏度，空气质量为优啊。这两天呢，气温下降的比较明显，请大家及时的调整着装啊。谨防着凉感冒，春捂秋冻嘛，一定要先捂一捂啊。另外今天呢，白天会出现4到5级的偏北风啊，阵风可达7级左右，小心被吹跑啊。还有部分地区呢会有扬沙，大家要注意防护啦。 没错啊，刚才这个我和曼宁我们俩双双进入电台的时候，我看到曼宁的头已经是风一般的女子了， 吹成了鸟窝一样是吗？ 啊，可见风力还是很大的啊。但是没把曼宁吹跑也不容易， 说明我体重太重了是吗？ 不，这啊，那好吧。好，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有什么后悔没有早点知道的道理呢？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和我们互动。要说一下怎么互动了啊。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关爱青年计划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注起来就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花椒直播里面的房间号叫活力982啊，打开这个活力982，看我们的直播和我们的互动。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了。点进去以后，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狂戳他啊，戳他，没事就戳他玩啊，生气的时候戳他呢，不生气的时候也戳他，开心的时候戳，不开心的时候也戳。这个主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你看啊，听节目是要做出贡献的。没事的时候呢，听节目的时候就动动手指戳。戳他，你越戳越开心，越戳越开心。 不信你就试试啊！ 对比玩跳一跳有意思多了。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8:08，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第一条先关注放假， 终于要放假了啊！ 好事啊！ 其实好像刚刚放过 对，好像刚刚放过，真的掐指一算又到放假了。 对， 清明节 啊， 清明节的放假安排通知来了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4月5号到7号啊，放假调休3天。4月5号和7号分别是星期4、星期5、星期6啊，这3天是要放假的啊。当然了。转头的这个星期天，也就是4月8号星期天要上班。提醒大家要做好这个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安排啊。 最好是进行一个错峰的小的出行哈、啊，还不错感觉啊。 而且天儿应该很好，北京一旦到了这个清明的时候，天气就会转的好很多。 那个花儿就咚咚咚咚就开了， 对， 很快啊。 对，就是我 夏天就来了。 对，今天我早晨起床的时候，我还想半天哦，明天就。停止供暖了， 对，居然还降温了， 对，居然还降温了， 对啊， 对，但是我们期待一下清明节吧，4月5号的时候应该是春暖花开了啊，带着对吧，带着这个心爱的人一块儿出去玩一趟，确实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啊，不错啊， 当然了，如果您在路上的话，还要继续听我们的节目 FM98.2 AM927，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 除了收音机里面，还有花椒 APP 和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容易吗？你说还得再播一遍哈。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物理学家霍金去世。昨天著名物理学家啊史蒂芬霍金去世了，享年76岁。 1942年1月8号呢，霍金是出生于英国牛津，他是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啊，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那么他主要研究的领域是什么呢？就是著名的宇宙论和黑洞。他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起点定点和黑洞的面积定理啊，提出了这个黑洞蒸发现象和无边界霍金宇宙模型，对于这个量子论和量子力学啊的统一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我觉得啊，霍金除了科学方面牛以外，还有一个方面确实牛。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他自己的这种坚毅的品格。你想想啊，你看他21岁的时候就患上了渐冻症，全身瘫痪，不能说话，唯一能动的只有2只眼和3根手指。当时医生认为他只能活也就3年吧，但霍金却一直坚持到现在啊，不断求索的科学精神和顽强勇敢的人格力量，深深的吸引了每个人。 所以昨天啊，在我们得知他去世的消息的时候呢，是朋友圈就被刷爆了，而且还会分享很多歌曲在里面啊。然后就那个，其实2016年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霍金呢？是因为他注册了微博，2016年，然后经常在微博上面和这个中国的网友分享他的生活点滴啊，可以说是离我们距离很近了啊。其实你猜霍金有没有来到过中国？ 对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上的互动的这个话题是霍金来过几次中国。 哎，您知道吗？ 哎，霍金到底来过几次中国，我们在后面的靠谱青年的时候为大家一一解析。 好，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渐冻人精神榜样。霍金去世了，但是我国有20万的渐冻人需要关怀。 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病症， 就是霍金的这个病啊，其实就是渐冻症。 对， 就是据了解啊，在我国像渐冻症这样的患者大概有20万。啊，据这个病友描述自己的病啊，就是身体像是被冰雪冻住了一样，根本就没法动。今天可能是腿，明天是手臂，啊。后天就不知道什么地儿，反正又不能动了。 对，而且这个病呢，它有很多种类型，有很多不同的症状，还是很复杂的一个病。而且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很好的可以治疗的药物，只是可以维持，是这样的。所以还得这个病，我觉得还蛮不幸的啊。而且这个治疗的费用啊非常的高昂，而且还要承受很巨大的这个精神上面的压力。 我记得我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一位渐冻症患者。当时他是从安徽老家来北京看病，然后就好像钱包被人给偷了，在火车上，哇，非常的痛苦啊！我看到他的那个感觉就是，可能在这个广播上描述给大家大早晨的也不是特别的恰当，而且对人家也不礼貌，但是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他身体很软，他就是走在路上突然间可能就会倒下，就因为可能腿突然就冻住了。就不能再动了，然后你就要抱着他，就感觉像就是瘫在那里一样，所以就还是很受人关怀。包括好像是在2015年的时候有那个冰桶挑战，就是把那个大的冰桶哗浇到自己身上， 对， 就是为了就是 关注 对渐冻人。因为确实，哎呀，我们还是通过霍金的这件事情吧，去更多的关怀这20万的渐冻人。宣武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索斌就介绍了，他说在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中，渐冻人的发生率仅次于老年性痴呆和帕金森病，排在第3位。所以发病率还是很高的。而且发病的年龄是在40岁到50岁，男性的发病优势比较占优势，男女比例约为2:1啊。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和曼宁，我们俩同时发病的概率，我是100%，他是50%。 哎，别说自己100%啊，这怪吓人的啊！这种病啊，它的早期症状呢，有说话含糊不清，上肢举起重物力量减弱，用手捏这个物品没有力气，也就是说，就是肌肉无力啊，萎缩等等这样的现状。 哎，对，研究表明啊，渐冻人。90%到95%的患者是没有家族史的，就因此遗传的背景很小啊。有家族史的患者和部分没有家族史的患者患病都是与基因突变有关， 基因突变， 基本和遗传没有多大关系。好吧，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片花，片花以后我们来连线搜狐娱乐的点评专家啊，吴迪啊，来听听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娱乐大事件。 好， 青年说。 继续说。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一小段片花以后，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有什么道理后悔没有早点知道？ 嗯，我们看到有这个微信网友啊，已经开始给我们互动留言了。 嗯， 哎，有的网友就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年轻时候的朋友越来越少，但不见得是坏事啊。 嗯， 朋友如果不再成为朋友，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嗯， 人总是会变化的，不必苛求。哎，就是说，如果你的朋友离你远去了，其实你也不必太过难过，因为可能不是你自己的原因，因为你们走了不一样的路，有不一样的境遇嘛。 昨天我跟朋友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个一针见血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有什么道理后悔没有早点知道？就是他说借给我钱我不还。 后悔啊， 这件事情他没有 早 点知 道。 好吧，我看到我们已经连上了吴迪啊，来，我们有请搜狐娱乐的点评专家吴迪啊，来分享一下本周值得关注的娱乐事件。吴迪你好，能听到我们声音吗？ 啊，能听到，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 我是搜狐文娱评论员吴迪。 嗯，本周有哪些可以值得关注的事情啊？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根据我们搜狐新闻客户端搜狐视频大数据显示，那今天给大家首先推荐一部最近大热的韩剧，叫做《迷雾》，是由毛完日导演、金南珠还有之前大长今的男主角池珍熙主演，这两位演员也可谓是演技炸裂，在剧中有非常好的表现。那这部剧讲述着是一个当红新闻的女主播被迫卷入一桩凶杀案而引发的一系列故事。那我周围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正在追这部剧，看完现在十几集的两个字的感受就是过瘾，太过瘾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颠覆了女主中无论是国产剧还是韩剧这种傻白甜啊、玛丽苏的这种形象，而替而代之的是一个心机十足、目的性极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的这样一个腹黑御姐范儿。他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是我就想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我不甘平庸这样的一个姿态。但是呢，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惜一切，包括牺牲自己的亲情，包括牺牲自己爱情。剧中为了刻画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性格，各种情节呀还有细节做了很多的铺垫。比如说他从一个记者要应征节目的主持人，这样一个上事业上这样机会，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是她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事业呢，打掉了自己腹中的孩子，这一举动也当然造成了她和丈夫感情的破裂。 我们切一个镜头给曼宁看看，曼宁的表情听完这个事儿以后。 对呀、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个女主跟常人是非常常人的姿态肯定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情，但是剧中的女主就有这样果决，说哎呀，不能让我的孩子影响我的事业，然后她造成了这种和丈夫五年的感情都没有办法修复。另外呢，还有一个情节就是当她接到医院自己的母亲病危通知的时候，她为了保住自己主持人的地位，没有去见母亲的最后一面，继而同一时间呢去邀请节目的一档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所以当她丈夫特别不理解，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含着眼泪咬牙切齿的说，我去了见她最后一面也什么都不能改变，她还是会死亡。所以就是这种骨子里透出一种狠劲儿、这种现实感这样的女主，让观众觉得哇太过瘾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也非一般人的存在。 这部剧一定要回去好好看看这部剧。我特想知道女主持人这个把孩子给打了然后接着上主播台，不是王爽听没听节目啊，我们那原来主持人王爽。 去回家生小孩了是吗？ 对对对， 那当然我们 我们正常的主持人，还是说兼顾事业与平家庭这种平衡，不会说一味的追求这个事业达到让什么高度去做这样的事情。 没错。 另外我刚才讲的是这是一部悬疑剧因为它这个最开始的剧情是由跟这个女主多年之前有感情纠葛的这样一个高尔夫球手运动员被迫就是死亡也不知道是他杀还是自杀有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警方也是介入，但女主呢被怀疑成重要的嫌疑人另外一条线索呢是女主年少时期的一个同学，男同学为了她保护她而过失杀人入狱了19年，所以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推进着我们这个剧的剧情，每一集都有很多的伏笔和悬念所以这部剧不但是说有女主的那种狠劲儿在悬疑方面这个悬念方面这剧也是非常的精彩另外呢因为是背景是电视台嘛，这个故事女主还经常本着一种追求新闻理想，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发挥这个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这样的一个信念因为她有的时候为了发挥这个舆论监督作用，不惜去得罪一些政府的官员，去用这个媒体的手段去揭发他们一些行径所以呢也是让观众非常的佩服，有的时候你竟然有一些分不清他究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说他真正有这样的新闻的一个信念。所以呢总结起来呢，这部剧就是过瘾精彩目前呢这个剧还没有进行更新完，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一起去追一下这部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和结局。 说完我都想去看一下了 对，叫迷雾，可以去看一下 好， 然后下面呢去分享一个我们搜狐视频的一个这样的招募令，就是我们新闻客户端狐友社交平台要举办国民校草大赛了是我们在校的大学生或者毕业3年的这个同学都可以去报名，那么我们也将在全国北京、杭州、成都、西安还有长春的5大赛区进行海选，那如果你觉得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自己呢又有颜又有才艺，赶紧去可以报名。那么怎么报名呢？可以去登录我们搜狐新闻客户端狐友，去关注一下这个2018狐友国民校草的官方账号，并发送自己的个人信息，就可以成功报名了我们如果是发现身边有这样的鲜肉男神各种 style 的型男可以去举荐让他们快快去狐友去参加这个校草大赛，因为如果最终会被选为校草全国十强，就有机会参与我们搜狐新闻客户端自制剧男主角去出演这样角色的机会，所以机会难得大家赶快抓住机会 好，谢谢无敌的点评我们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会和搜狐娱乐的点评专家进行连线谢谢您 谢谢 不客气，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拜拜 这部剧确实好看而且搜狐要选校草了选拔出来的校草呢回头我们会邀请到直播间给大家看一眼 哇，那其实我们的花椒直播是不是这个流量就哗哗哗的又往上升了那天我跟孔文在直播间的时候看到我们花椒平台上的观看人数是13万 哇 不知道吧？你看你来了就不行了吧？ 不，看一看，同志们，你这咋回事啊？这一点面子都不给啊？好吧，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计划一关心315，今天是3月15号。十余商企昨天发出倡议，实体店也能无理由退货换了。 这是一个好消息现在这个大家在北京的一些实体商场购物呢，可以无理由退货。据了解今年年内北京将推出线下商场建立无理由退货制度明示这个无理由的退货规则让这个不管是实体店还是网店都可以大家进行无理由退货。那么昨天呢，有10多家商场呢已经发出了这个倡议书包括王府井百货大楼、物美集团、金沙燕金源燕莎还有京东苏宁宜家家居 等等啊，这些都是啊，消费在前，不满意在后，我要退货，哎，无理由，哎， 对，我无理由，无理由啊， 嗯， 啊，包括一些实体店，给大家强调一下，现在也可以无理由退货啊， 嗯， 就是你拿完以后啊，买完以后，我觉得不心情不爽，我说 对我回家，我男朋友不喜欢，我爸妈不同意，然后我朋友的男朋友也觉得不太好，那就退，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什么样的理由不需要理由、 啊、 都可以退、 啊，退的时候戴上头盔啊。好吧，再来关注七类传统家电近期可免费检测清洗。 嗯，什么样的家电呢？我们看一下啊，就是为了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便利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还有中国家用电器维修会还有北京苏宁联手为大家送上了这一项免费的服务啊，包括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等等啊。其中呢，免费净洗啊只有1000个名额、嗯，免费空气检测有500个名额、嗯。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北京苏宁的官方微信来预约报名，也可以通过北京苏宁线下的门店或者拨打热线进行预约啊，先到先得，只有1000个名额、嗯、 对，我觉得而且现在这个开春了，确实应该清洗一些这些东西了， 对 啊，这个舒舒服服的、 啊、 开开心心的度过一个春暖花开的清明节。 哎，他这个啊需要这个微信官方微信预约报名。说到这儿、嗯、其实我想到一个特别搞笑的，我朋友给我讲的一个事、嗯、就是他呢生活在大连，大连有一家无人超市、 嗯、 然后他要去买东西了，买完东西以后呢，他就付完钱以后怎么着他都打不开那个门，就是不开、嗯、然后半个小时他都锁在里面， 好尴尬 姑娘，对，然后呢他就报警了， 嗯， 然后报警的那人说啊，你是不是去无人超市了，他说对啊，我在无人超市、嗯、啊，你知道吗，那个自动收银台那个下面啊有个微信公众号啊，你关注一下你就能把门打开了。太惨了，原来是没有关注微信公众号， 这好尴尬。 对呀、啊。 连警察都知道的知识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好吧，计划二，关心学生就业服务月将举办86场招聘会、 嗯、 那么今天2018年北京地区的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正式开始了，活动期间北京市将举办86场的就业招聘会，那么面向2018年北京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到时候将会有4000多家用人单位参加招聘，提供40000多个岗位啊。 嗯，很多啊，除了这个现场招聘之外呢，主办方还将开展这个就业服务进校园、网络招聘、平面媒体招聘、就业创业指导、困难帮扶、实名登记以及政策咨询等等综合就业的服务项目啊、 嗯、 为这个毕业生提供更加周到和便捷以及高质量的人才服务啊。这个活动期间呢、嗯、啊，主办方还将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等22所高校啊、 嗯、 还将开展26场招聘会和7场宣讲活动。 嗯，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这一个月的招聘月，如果你想关注每一场招聘会的话，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市场服务频道，或者关注好工作这三个字，好就是很好的好，好工作微信公众平台查询具体的活动安排。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各区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网站、 嗯、 也会发布就业活动安排和招聘信息。嗯，这一个月啊，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28号、 哎、 啊，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 要关注 啊。 嗯，这大学毕业的事儿不是闹着玩的事儿。 对， 好，再来关注第23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将在农业展览馆举行、 嗯、 啊，到时会有超过200所海外高校和教育机构参展。 嗯，我们看到、这个、 其中加拿大、爱尔兰、意大利、马来西亚、新西兰很多国家都会参展。 嗯， 嗯，他们是以国家展团的形式来亮相啊。 嗯， 据说这个在这个展会的当时呢，有加拿大和英国的学校是最多的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嗯， 那么这次呢本届的教育展首次在北京站啊设立2018平安留学办理行的专区，不仅有这个展览的展示演变咨询专区等等，还有现场培训会， 嗯， 还有留学心理测评、安保实操演练等等活动。 总之就是一些关于留学方面的消息吧。如果想留学的家长啊，这个学生啊，包括家长啊，可以登录中国国际教育展的官方网站，中国国际教育展的官方网站来实际了解情况。如果这个大家这个心情好的话啊，如果想看看国外的这个一些发展啊，也可以过去看一看。 嗯， 好吧，我们先进一首歌，歌曲回来是半点广告。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滴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大家好，这里是 FM98.2 AM927、 正在为他。自从听到这个他的观看量没有孔文的高，然后他就不开心了。 对，我的心情不好啊。花椒50000啊、嗯、同志们呐、 啊、快点帮助啊，帮助厂长啊。 对， 这个、 有人问我，这花椒问我主播微信号是多少，你就狂戳这个花椒啊，你戳够130000，我肯定告诉你。好吧，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环节啊。如果大家还在这个汽车啊开车移动的时候，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在固定的阶段啊，就是有 WiFi 的情况下，可以打开花椒 APP 啊，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啊，来看看我们俩长啥样。接下来我们关心身边的事儿，来说说北京出入境办证缴费即日起可多平台扫码支付。 哎，其实我刚上一次去办的时候就体验了一下，就是他那个单子上会有一个二维码，然后你可以微信扫、支付宝扫都可以，然后扫完了以后你就不用拿现金再去交钱、 那很方便了。 方便，现在呢，这个缴费系统啊，应该是支持微信、支付宝、工行的 APP、银联二维码以及京东 APP 等多个支付平台啊。申请人呢可以使用上述的任意一个支付平台完成缴费啊。另外，在这个缴费系统的业务范围上也有突破了。比如说，中国内地居民、港澳台居民办理出入境的证件以及外国人办理证件、签证的时候啊，全部都可以扫码支付。 当然，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内地和港澳台的申请人办理出入境证件回执单上的这个二维码，只有当天有效啊，明天后天这都失效了。 对对对， 所以说您这还是尽快的这个把这个二维码扫了，缴了费，是吧？如果说不着急，说我这可能还得再想想，我要不要去，对吧？那你这对吧？你得考虑好啊，你得考虑好。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网友鱼蛋给我们发来微信说，广州地铁八号线迎来了中国很赞主题地铁专列，颜值非常高。这个主题地铁专列的主题是中国很赞， 是不是有各种点赞的大拇指？ 我应该是地铁上啊，有很浓厚的中国风， 嗯， 融入中国节呀、竹等中国古典装饰纹样， 嗯， 而且呢，移动支付、共享交通等新时代的中国元素也在里边。 哇，不仅如此，好像这个车厢内还有这个刷了近300条的网友留言， 嗯， 啊，你给他留了什么言，就会出现在那个车厢里面。 哇，这很赞啊，确实中国很赞，属于地铁专利， 没错、 啊。如果这个在广州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可以去8号线上看一看， 嗯。 好，接下来是网友镇远给我们发来微信说，有一位73岁的老奶奶特别喜欢旅行，常常自己出门旅游，和年轻人一起聊天，拼车拼房，还会写公众号。 哇，73岁的奶奶啊、 嗯、 好厉害的。嗯，这位七奶奶说啊，这辈子啊似乎一直在旅行，去过国外很多的地方，但是也经常啊现在也经常出门啊，每天都向92岁的妈妈汇报行程。哇，92岁的妈妈，这个七奶奶认为啊、嗯、为什么中国的老年人非要跟着孩子忙碌这个家务啊、 嗯、 看孙女啊什么之类、嗯、我们该有自己的生活嘛、嗯、哎，其实说得很对、啊、 不是，这位老奶奶73岁了，叫七奶奶啊、 嗯、 如果您在听，如果您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啊来到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们这儿缺一个编微信公众号的编辑。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贵州大学明德学院的食堂啊，因为标语火了。网友王亚梦同学留言说，最近一个大学食堂挂出了神标语啊，比如说、嗯、孩子们，阿姨打饭手抖的毛病这学期已经治好了，还有外卖可以吃一辈子，食堂就这几年。还有另外一个标语是，在食堂菜有菜味，汤有汤味，人有人情味等等啊。 哎呀， 火了。嗯， 看这阿姨多好啊，从来不手抖，是不是、 嗯、 据了解，这是贵州大学明德学院的食堂为了吸引同学们来食堂就餐啊，他们就想出了这些有趣的标语，不仅有趣，说实话确实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啊、 嗯， 而且这家食堂还规定米饭一两只要1毛钱， 一两一毛钱， 但大家不要浪费啊，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是2两米饭4毛钱，哇，贵一倍呢，怎么回事？ 不是，曼宁这暴露了自己的年龄啊。 啊， 那 你不是吗？ 我当时我这确实是一两一毛，我记得很清楚、 哦、 而且这个我们那个阿姨经常给我打1两半啊，我给她1毛钱。 那只能说明你太老了呗。 不，这食堂确实挺好啊，有人情味啊、 嗯、 好吧，我们进一首歌啊，这首歌叫做花一开我们就相爱吧。 好。 青年说，继续说啊，我是青年张悦、啊、 我是青年曼宁。 嗯，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的环节。 哎， 来说说霍金来过几次北京。 对，就是我们今天啊互动话题的这个标题啊、 嗯、 霍金来过几次。昨天上午呢，我们再给大家回顾一下、 嗯、 就是物理学家霍金去世了、 嗯、 他是知名的物理学家、 嗯、 他名次啊是仅次于爱因斯坦的、 嗯、 虽然呢霍金并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但是这一点一点都不影响他在中国的知名度。 哎， 其实呢 霍金来过几次呢？霍金来过三次，在北京啊进行了演讲，当时啊是万人空巷啊。那么三次来北京，霍金都做了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一次哈。 我们导播老师听，导播老师听到了啊，三次啊。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啊，我们来说一下那个标语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这今天起的标题叫霍金来过几次中国。 嗯 啊，我们的导播老师就说来过几次啊？你看 来过吗？来过几次啊？为什么要来呢？ 我们导播老师今天终于认真的听了一次我们的节目。好吧啊，给大家来盘点一下，第一次来北京是霍金啊，是第一次的时候是在1985年，当时他是43岁，第一次来北京，头回来北京肯定很好奇天安门呢、啊、不是，或者长城啊，是不是、嗯、因此呢，当时负责接待霍金的一位这个教授啊，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物理系的教授，他叫刘辽， 嗯， 他呢就帮着霍金啊，把霍金抬上了长城啊，让霍金去看了一下长城。 嗯，哇，感觉那个时候长城应该设施还不是很完善， 不是很完善，就是一般人爬长城都会累个半死， 对对对 啊，何况把它抬上去不容易、嗯。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体验啊？ 这霍金确实不容易，还有抬霍金的人不容易。嗯。好，接下来第二次来北京是与领导人谈笑风生。2002年的8月份，霍金第二次来到北京。嗯，他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做的报告。嗯， 这个呢是打出了鲜明的标题啊，叫"魔的新奇世界"啊。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呢，霍金来到中国并没有收费哦。要知道，霍金除了哈佛大学的演讲不收费之外呢，在美国每一场演讲的出场费高达$1,000,000，大约是600多万元人民币啊。那为什么到中国就免费了呢？这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啊。第一是他受到了数学家丘成桐的邀请，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我就免费讲讲了。 嗯 啊、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呢，是他认为啊，到中国演讲是帮助中国的年轻人来了解科学啊。但是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神圣的义务啊！嗯、这个消息一出啊，让所有的粉丝都疯狂了。那个时候啊，200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啊，一票难求。 嗯， 其实昨天我的朋友他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个，他曾经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他上学的时候霍金来过他们学校做讲座，然后应该我记得是这样的、嗯，然后他就没有抢到票。 哇，这、嗯、你想想，霍金来这我也得去啊， 站在房顶上我也得站啊。 对啊，而且他在做完这次报告以后的结束的第二天啊，霍金就来到了中南海，会见了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嗯、啊。霍金说了，相信再过50年，中国有望成为领导世界科学的国家。 哎，非常有意思的是，霍金呢第二次的北京之行呢，他又去了长城， 又去了长城。 对。好在2002年的时候呢，已经有缆车了，不用抬了、哎，所以呢，他就带上轮椅啊，被固定在这个缆车上面，然后如愿登上了八达岭的北八楼。 我这 很有纪念意义。 是啊，我这每次来都得爬长城，你这容易吗？你教授们， 还好我们有缆车了。 嗯、是好。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三次霍金来北京是在2006年的6月啊。这一次霍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2006年国际的一个理论大会啊，并且做了学术报告。有意思的是，在这次演讲中，人们似乎更关注那些花边新闻了、 嗯、 啊，比如他的轮椅有多智能啊，他对北京的堵车怎么看？ 主要是因为霍金研究的咱也不懂啊， 嗯， 咱只能聊一聊就是 哎 我们都懂的话题是吗？ 但关键。但是第三次的时候，霍金有没有再爬长城呢？ 这个好像还真没有啊，他去了天坛。 不是又换了一个地儿。 对对对，他说这个天坛是古代这个皇帝祭天的地方啊、嗯、他就想看看这样一个地方是有多神秘呢，所以在这个工作人员陪伴下、啊、他就去了这个圆丘啊，看了这个祭天的圣地、 嗯、 并且啊他就笑称啊说这个是非常惊人非常伟大的。 嗯， 看来很喜欢我们中国文化、 很喜欢我们的中国文化啊、 嗯、 而且呢这次他这个演讲完以后啊，他在这个天坛上好像还用这个语音的因为他这个说话都是通过机器人说话嘛、 嗯、 发出了一个声音，这声音叫啥呀？ 不是惊人的伟大的吗？ 惊人的伟大的， 对对对、 啊、 嗯， 这英文我这不会念。 也许啊，其实对他的理论知识大家其实并不是很清楚啊、嗯、你说有多少人能了解黑洞呢？但是因为他一生啊都在用很平时的很平和的这种传播方式来跟大家沟通和交流啊、嗯、就让所有的人都来愿意去热爱和了解宇宙、 嗯、 所以这或许是他最受人尊敬和受人怀念的地方。 嗯，缅怀一下啊，霍金。 对， 希望他在地球的另一面啊，也能够继续发扬他的科学精神。 没错， 我们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啊，能够实现他很多的科研成果啊。 嗯， 好吧，进行小段片花，片花以后我们来连线南昌大学的校园观察员。 青年说，继续说。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南昌大学的校园观察员金辉啊。金辉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主持人你好，我能听到咱们的声音。 嗯，好，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在南昌大学最近遇到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啊，当然可以了。 嗯，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叫孙金辉，是南昌大学2017级的一名研究生。 嗯， 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南昌大学一些有趣的故事。提起南昌大学，大家心目中肯定会想到南昌大学它那气势磅礴的一号门形象，因为南昌大学 反正我听说挺大的那个学习校门。 对，我们学校的校门是亚洲第一大校门。 嗯， 所以说来南昌旅游的一些游客吧，经常来我们学校门口与它合影。 嗯， 然后就是说我本科的时候也是在山东聊城大学读的。 嗯， 我们学校的聊城大学的校门与咱们那个南昌大学的校门不分伯仲。 嗯， 所以说我身边的同学有时调侃我说，金辉啊，你真是个颜狗啊，你上大学就是奔着人家学校的门面去的吧。哎呀，我无奈的回应道，没法，这就是命吧。 嗯， 然后我生活的地方是在南昌大学的天津园区。 嗯， 这里占地吧大约4500亩，骑自行车从我们前湖校区的三号门到离我宿舍最近的五号门大约需要骑22分钟。哎，这确实挺远的啊。 嗯， 当然更加有趣的是在这个路线当中，你会发现路边的建筑和设施逐渐少了一些现代化的气息吧，相当就比较荒凉嘛，越来越。 嗯， 到了终点站天津园，这里相当于城市的郊区了，但是我们这边的风景独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嗯， 在天津园区吧住着10000名左右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嗯， 也许我们是搞学术研究需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嗯， 这里与人数最多的本科生的聚集地商业街相比少了太多喧哗。 嗯， 所以我们要去商业街附近买一些书或者取一些快递的话，你需要坐我们学校的校内环游车才能够到达。吧，这也就是说学校大也给我们造成了一些不便。 嗯， 然后我们南昌大学在校的学生人口达到了50000人左右。 嗯， 面对这么多的人口，我们学校的基础设施自然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当你在宿舍听到整个宿舍楼喊出一句靠这个字时，说明我们学校就要么停电就要么停水了。 嗯， 之前 能想象那种气势磅礴的声音。 对啊，异口同声啊，整个宿舍楼全部都是一句靠字时。 嗯， 然后之前我在宿舍洗澡时，哎呀突然停电了，我去。 嗯， 我整个身体都凉凉了。 嗯， 整个宿舍黑黑漆漆。我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嗯， 哎呀我的内心特别忐忑，我赶紧冲了一下澡回到被窝当中去。 嗯， 也许是有了阴影，我以后每次洗澡前我都会事先把台灯充好电，然后准备好一壶热水和一桶凉水，随时应对我们学校停水停电的问题吧。 嗯， 然后作为研究生我们也算得上大龄青年了，供电问题自然摆在我们的面前。 嗯， 到了光棍节的时候，研究生大楼里你会看到许多同学不约而同地唱起单身情歌。你会看到对面的兄弟们挥舞着手机上的闪光灯，那是我估计那是光棍节当天夜空中最闪亮的一颗星了。整个当然我们整个研究生宿舍大楼吧就沉浸在歌声的海洋和音乐的海洋当中。 嗯， 也许我们那个老师被我们的歌声和灯光打动了。我们研究生学院吧每学期都会举办一次类似于相亲的活动。 嗯， 这学期5月21日，如果按照以往的惯例的话，我们也将会举办，我们约会吧这个活动。 嗯， 那对于单身狗的我来说，我早已做好了准备去参加 这个活动，希望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嗯， 南方大学吧，它确实很大，然而在我们学校的某个角落存在着远离喧嚣的听见园，这就是我们的地盘，我们可以自己做主去创造出属于我们广大研究生的一个精彩生活吧。以上就是南方大学连线的全部内容了。 嗯， 好，谢谢金辉啊。金辉能不能把那个你的那个手机转过来给我们看看你们南昌大学的校园啊？ 行，可以，没问题，主持人。我现在就在我们南昌大学的一个操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嗯，哦，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篮球场。 但我感觉现在好像还没有什么人在打篮球，是不是因为在上课呀？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南昌昨天刚下了雨，路面湿漉漉的，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地面，看见了吧？ 嗯。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早上的话一般课比较多，所以没有人来啊。 嗯，好的，谢谢。 看一下我们住的地方，看到了吗？就是说前面那几栋公寓就是我们研究生的一个宿舍。 嗯， 哇，我感觉你们住的那个宿舍好大呀。 对，我们那个宿舍13层嘛，其实里面的设施还挺好啊。 嗯， 好吧，那以后希望有机会再继续和金辉连线啊。以上就是和金辉连线的内容了，再见， 拜拜， 再见，好，再见。 你看人家那校门多大。我听说南昌大学校门确实挺大的， 是吗？ 啊， 是比较著名的那种。 对对，我前段时间我们参加那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啊，去南昌去巡讲，我看到那个大学里面的那个，就是南昌大学那校门，真是，就那车开过去，我 开半天都走不过去，是吗？ 对，那就是我都感觉这怎么还在这校门这地方，我就睡了一觉了。 哇，那确实很厉害啊。嗯， 确实很大啊。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有什么道理后悔没有早点知道。 嗯， 我们看到有网友呢曹植，他说年轻的时候啊，与其绞尽脑汁找捷径啊，不如花点时间提升自己的能力。 嗯， 正如杨绛所说的啊，大多数人的问题就在于读书不多而想的太多。 嗯，对，包括李姓网友啊，他叫刺心郎，李刺心郎。 嗯， 啊，他给我们发来这个留言说，任何一份工作都不是永恒的，你做过的工作在你之前已经有无数人做过了啊，所以说你就是说，可替代性还是很强的啊。 嗯， 自己心里要有数啊，别到最后的时候把你给炒了鱿鱼，你才后悔没有早点知道。 还有另外一个网友说啊，看人的时候要摒弃财富、学历、身家背景，努力从每个人身上看到他的优点，并且汲取力量啊，最终成为形成自己强大的人格。不要把视线放在别人的缺点上啊，不要那个总是做事很极端啊。 嗯， 如孩子般任性啊，如果有付出于有负于自己啊，就一笑了之就好了。 嗯， 哇，这是这种佛系交友方式是吗？ 是。 嗯， 这看开一点啊。 嗯， 网友叫洛甲感，这位网友他给我们发来这个从微信上发来消息说，有什么道理后悔没有早点知道，我想告诉主持人们，就是一句话，他不爱我。 哎呦， 哇， 这太扎心了，大早晨。 是啊，你看这 让人很难过。 你这后悔没有早点知道， 哎，早点知道也就不坚持了，不等待了，是吗？ 对，这哎呀，这是吧？我这不知道怎么劝你啊。315打假，你终于打假了，打出来一个假女朋友或者假男朋友吧，我也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性别啊。 还有另外一个网友，我们看到啊，他说我有什么事情没有早点知道呢？就是后悔没有早点知道。青年说啊，哎呀，你这个朋友我太喜欢了。 是啊，是吧？你这 不怕晚啊，不怕 不怕晚 啊，不怕晚啊， 狂戳， 现在开始 狂戳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嗯。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了啊。 嗯， 在9点的时候我们会进入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 嗯， 邀请北京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关于他身边发生的事儿。进一首歌啊，这首歌非常好听，什么歌呢？薛之谦的《认真的雪》。 哇， 一步一步推

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刚才有网友说他特想听成都啊，我就给他听了一个前奏，就是故意不让他听到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非常的重磅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北京市青年委员啊，同样也是贺氏新祥的董事长啊，贺新祥啊。回头的时候呢，这个在我们大概9:22的时候会给把这首成都啊给我们这位黑夜之神的网友放出去啊。好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因为您现在正在锁定的频道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一档节目《青年说》啊，每天早晨的8点到10点都会陪伴大家。当然了，现在进入的是第二个板块，9点到10点的青年会客厅，每周一到周五啊9点到10点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关于青春奋斗方面的故事。如果您已经固定下来了，趁老板不注意的时候把 WiFi 打开啊，点开花椒 APP， 直接在热门上点第一个青年说，就是我们的节目。当然最关键的是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前面的都可以不听，只有这句话必须得认真听，关爱青年计划啊，关爱青年计划啊，给我一个特写，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进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猛戳他，为什么？因为主持人的绩效全都在那里啊，戳一次给我一块钱，戳一次给我一块钱。好了，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贺新祥啊，让贺总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们打一个招呼好吗？ 张宇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贺总是这个北京市青年委员，北京贺氏天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啊。先来这个问贺总一个这吧私心的问题啊，您听我们节目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青年广播电台，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开放而且非常包容的一个节目。 哎呀，听着就好听， 听着还是很给力的， 听着就好听啊。我每回都让青年委员先点评一下我们节目，夸一下我们节目，然后再开始进入我们的这个主题啊。先让贺总来说说啊，贺氏天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您现在做的这个行业主要是在做什么？ 好的，我们贺氏天祥呢成立于2007年3月15号、今天正好也是3月15号，特别有 哇。 今天来的路上啊，还在说这个事情，对，特别有缘。我们贺氏天祥主要是从事高校的一些文娱活动的整个的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对，还有一些商业客户，对， 哇， 主要是做些大型的活动。 对，我们的受众主要面向的就是高校学生。哎，你看咱们这受众都是一 对，那基本北京这边的高校，应该说。 不跟张云老师夸张的说，应该大多数都是我们的客户。对，985211的高校基本上是我们的长期合作的伙伴。 啊，下回让我们青年说灌个明白。 好啊，没问题。 或者说跟我们青年说一块儿，我们进校园去做一些活动啊。 我觉得这个还真可以。 嗯，真的可以，因为我们是一个特别开放的平台。 好， 嗯。好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贺总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值得关注的点。当然之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了，您参加过包括2008年奥运会，包括2009年的这个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庆典啊，这些活动都这个一起参与过和策划过啊。先跟我们分享一些，比如说像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组织的一些活动啊，有哪些值得分享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好的，2008年呢是我刚创业的就是第二年，也是我们公司成立的第二年。 嗯， 当时我们就是有幸接到了这个奥运会的其中一部分，叫奥林匹克青年营。 嗯， 它是在101中学，它的活动周期大概一个月。这个奥林匹克青年营是干什么的？就是奥运会的时候中国会邀请各个国家的青年代表。 嗯。 到中国然后集会，然后再享受整个这个奥运会的这个过程。 嗯， 当时有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因为各国家这个青年代表来之后，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代表。 嗯， 她是某非洲国家的一个公主啊，她带一个仆人。 啊， 这个身世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饭来张口是吧，衣来伸手啊，真是。甚至有些时候这个仆人会跪下给他喂饭。 嗯， 当时呢就是我们中方这边的组织人员就看到这个情况，马上就是跟他的这个属国在华这个外交机构啊，就跟他沟通。 嗯， 说在中国你要符合我们中国这块的这个规则。 嗯， 所以第二天他这个仆人就走了。啊，这个就是让我感觉到亲眼看见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当时我们做这个活动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啊，但是这个是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嗯， 对对对。然后2009年的国庆呢也是非常有幸，当时跟我们团市委然后一起去做国庆的，当时是天安门前的这个音像扩声的一部分啊。 嗯， 就是大会堂和这个博物馆两边的这个大屏下面的这个音响，当时是由我们公司来提供。 嗯， 啊，当然还有其他公司啊，不是我们公司一家。对对对，这个就是2008年2009年啊，就是做的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嗯，贺总，您是从哪个大学毕业的呀？ 我是本科是中国政法大学。啊， 您学的什么专业？ 是法学专业。 不是，您学法学专业，然后现在又搞做活动，这两者也不搭嘎呀。 对， 您这怎么能这个结合的这么？ 因为呢， 您上大学期间是主要是学法学。 对， 嗯，那怎么能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说我想要去创业的时候去做这种活动策划呢？ 这个地呢是跟我从小比较喜欢这个乐器啊都是有关系的。 嗯， 第二呢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加入了学生会 啊， 在文艺部，然后又自己组了一支乐队。 嗯， 当时这 我们每个学校的学生会的文艺部都是特别有个性的这个委员。 啊，当时组了一支乐队，这个乐队的名字叫 Apple Tree。 当时在高校，就是当年在2005-2006年左右的时候在高校还是比较出名的。 哇， 当时呢最后就非常喜欢啊，但是呢又不能走这个路子啊。最后呢， 你当时是主唱还是？ 不是，我当时是键盘手。 键盘手。嗯， 对对对， 就那个 偶尔给他们唱点和声。 哇，那一会儿给我们唱一首吧。好，您接着说啊。 这个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自己创业这个行业呢？其实就是跟我弟跟我的喜欢的这个平时比较喜欢一些乐器啊，对吧，乐队啊，然后比较喜欢文艺方面的东西。 嗯， 第二呢就是在学生会的时候说实话很能折腾。 嗯， 那学生会学校里面的基本上所有的活动都是由我来去去前期的去策划呀。 嗯， 对吧，去执行呀。对对对。后来呢快毕业的时候呢就做点什么呢啊，因为当时我们政法大学其实这个创业的环境并不是很好，大家都没有人创业。 其实我觉得政法大学学法律这是 多么知名的，你看政法大学的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那你随随便便就是一律师一检察官啊。 对，大多数都是检察官律师、嗯、啊，然后或者是在公安战线吧，或者公务员。 所以你有这个勇气出来创业，我觉得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吧。 对，当时很多老师都说我很傻，冒了一定的风险、嗯、是的确是这样的。对啊、 嗯、那你第一次比如说出来策划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或者做开始做 第一次 大学期间， 就是不是第一次我们应该是跟伊利合作，因为那个是我们算是接的第一个大单，也是刚刚我们公司成立不久、嗯、当时正好伊利有一个全国校园的一个巡回演出， 嗯， 是张上海，我记得当初、嗯、记得是他那个给伊利就是他给代言的一款冰激凌叫什么乔乐兹， 嗯， 记得特别清楚、嗯、他当时要 我们不跟伊利打广告了、啊、就说某一款就行了， 对 OK。 然后他呢当时是有全国的一个巡回演出， 嗯， 相当于我们就是跟这个活动方呢就接洽了，然后当时我们公司来做这个， 嗯嗯 啊，是做了大概有 第一次做的时候困难不困难？ 很困难， 觉得应该很累才对啊， 因为刚开始创业其实很多的这个门道你也不是很熟悉， 嗯 啊，所以是到处碰壁， 应该花了不少冤枉钱。你比如说搭一个什么台子啊什么的，应该不懂的时候应该不少吃亏，我感觉。 对， 嗯， 因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一些客户，比如说有些跟一些这个就是所谓的公关公司之类的就是有合作过、嗯、所以当时也后期呢有些很多的麻烦，你比如说扣你钱或者之类都有经历过、 嗯、 啊，其实大家时间长都已经习惯了。 哎，你比如说你刚创业那会儿遇到的最郁闷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 哎，找不着客户。 找不着客户。要去跟别人去解释，或者说是啊去说说自己的。 其实刚开始我觉得一个青年创业者，因为你刚从学校里面出来， 嗯， 你这个外表很青涩，对吧？ 嗯， 大家就是你很难得到对方的这种信任感，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使劲的给自己包装，把头发烫了，服饰呢，对吧？都是让别人看你很成熟， 嗯， 像现在一样，尽可能穿的要 年轻一点。 对， 这个心态我们很多那年轻人都会有啊。我看到这个网友爱在西方啊，在我们花椒上啊，想这个觉得贺总这个意气风发，他用了4个字四个词，意气风发，闪亮登场啊，这个 谢谢 这个。但是他你看后面，你看随风网友随风问了一个小问题，说哎，活动策划是不是就是举办一个活动那么简单？ 嗯，不是， 嗯， 我觉得就是我们首先跟接到一个活动的时候，那我们首先有专门有策划的人员去跟他去对接， 嗯 啊，从前期的开始啊，他的想法，我们怎样跟他去提升， 嗯 啊，然后再到活动中，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执行，不要出任何的错误啊，其实还是一个 对 很系统的一个 很系统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些突发，很多时候会有一些突发。 突发就是一般是安全方面的，包括在就是我们当初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当初就有遇到过一次， 嗯 啊，当时你比如说没电了，正在演出中突然没电了， 嗯， 这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对 啊，那怎么处理啊？ 这种就是刚开始要避免它的话，就是还是用自己的电啊，不要用别人的电 啊， 就可以规避掉这个啊， 就等于算是先避免一下。 对 啊，然后 有些这个就是安全预案，包括前期一定要想的就是非常周全、 嗯、 尤其是我们做高校这个校园文化活动、 嗯、 我们是把安全放到第一、 嗯、 啊，其次是我们的整个的创意啊整个的活动， 嗯， 安全如果说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啊，因为文化活动在高校里边它是要很多学生都要参与的， 嗯，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在为什么这么多高校还是信赖我跟我们去合作呢、 嗯、 就是因为我们安全这块是考虑的比较好、 嗯、我们现在看到百看从蓝啊这样的一位网友问，你现在这个节目是什么节目？好，现在这个节目呢是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青年委员、北京贺氏天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贺新祥啊。我们进一首歌，歌曲以后继续回来聊天。 我从街头 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祖国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一段歌曲以后，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啊。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贺新祥啊，我们的贺总啊，北京市青年委员，同时也是这个贺氏天祥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啊，让贺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嗯， 张毅老师好， 哎，这 大家好 啊，别叫老师，我这您是老师啊。刚才我们呢聊了一下，就是啊，这个贺总之前的时候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法律啊，结果法律没学好，改唱歌了，是吧？开玩笑啊，结果呢就是哎，创业啊，就是自己的一种感情吧，我觉得一种情感的释放啊，就是说哎，我可能喜欢这方面，我去做这种文化活动啊，文化啊策划呀、啊、这样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看到刚才我们来聊天的时候也跟贺总聊到了，就是你一直好像在做一个叫名人手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吧？ 那是的是的 啊，能给我们先讲讲这个名人手札活动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初衷，想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好的。嗯，名人手札是我们的四月份要在北大吧要做启动仪式的、嗯、啊。名人手札这个初衷呢， 到时候我们过去啊。 好的，一定一定一定。这个初衷呢，其实就是因为现随着这个现代通讯的发展啊，手写书信啊，手写日记啊，都是很少见的事儿了哈。 嗯。 用毛笔的话，那就更少了。 对 对对。那个，实际上这个名人手札和书信呢，是寄托了我们中国人很多的这个文化情感和这个文化寄托的。 嗯。 啊，特别是名人手札。这个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他们非常这个高的文化修养， 嗯， 和这个家国天下的这种情怀啊，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能够打动，就是好多这个我们现在年轻人啊引起共鸣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为了筹备这个活动呢，我们也走了全国各地的这个收藏家， 嗯， 啊，前期，我们同事啊，三顾茅庐，对吧？去找收藏家， 嗯， 把你的东西拿出来，我们能不能复刻，是吧？ 嗯， 然后我们拿去给更多的学生去看啊！ 哎，贺总，你当时怎么想的？说，哎，去弄这个东西，这东西其实挺费事儿的。嗯， 这个呢，是因为现在这个习总书记也提出这个弘扬传统文化，对吧？ 嗯、 而且就是这个，什么，我也是听我们这个领导说，这个、嗯、有这个文件是什么家书、家信、家风啊，这、 嗯、 对要大力弘扬。所以呢，正好中国邮政呢。中国邮政集团呢，其实他们在十年之前就做过这个书信文化大赛，包括名人手札展、 嗯嗯， 但是呢，途中呢，就是应该是就是他们部分城市还在做，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去做， 嗯， 所以正好这个契机呢，我们跟中国邮政达成共识， 嗯， 啊，包括团中央、海事团市委， 嗯， 啊，都要去一起去主办这个事情。那我们作为一个协办的一个落地执行单位啊，也是非常有幸能参加这个事情啊， 嗯， 对。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啊。在你搜索的这些名人手札里面，有哪些可以和我们听众分享的吗？一些比较珍贵的。 当时呢，是我们在山东的一个收藏家， 嗯、 对，就是一个老师家里边，我们看到他好多大概上万分的这种名人手札。 嗯。 啊，其中其实他对老舍先生还是比较情有独钟的，对他的作品情有独钟的。 嗯、 对他当时给我们拿了好多老舍先生。包括跟家人的这种书信啊、 嗯、 包括跟我们那个当时他的工作单位啊、 嗯、 啊，看了之后特别感人啊，你真的是一看他这个手札你一下就能穿越到当时他那个时代啊，他一种时代的一些朴素呀，对对对、 嗯、 啊。 哎，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规划，说把这些手札除了展示以外还有一些规划吗？ 我们这个名人手札展其实是就是想激发这个年轻人对这个书信文化的这种的喜爱，然后同时呢、 嗯、 我们就是紧接着会做一个叫书信文化大赛、 嗯、 这个书信文化大赛其实就是这个名人手札做一个铺垫， 就是写信呗、 啊、对，就是写信。 哎，这个我擅长，你写情书什么的、哎、对吧？ 对，这是可以的、我们接下来就是紧接着这个通过名人手札展让大家先看完之后， 嗯， 然后我们再组织一些比赛，然后让大家去给亲人写信啊， 嗯， 同学写信，给朋友写信，对对对，就是让大家多去在书信中啊有些来往。 哎，其实这个特别有意义，我觉得。 对， 真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微信呐、啊、 对， 然后短信呐、啊、这样邮件啊、嗯、都是很短的这样的内容。 对对， 嗯， 其实书信当时我听收藏家其实也跟我们讲了好聊了好多、 嗯、 其实书信它跟那个当面谈其实还是有些区别的，其实有些事情你不想在当面说的时候用书信的方式写完，那、 嗯、 感觉应该会效果会更好。对对， 嗯，真是这样。 嗯， 而且你写完以后其实你心里面就会对这一次的表达很印象很深刻。 对对对 啊，因为就是你是拿笔写出来的嘛。 是、 嗯、 是， 有的时候你可能对吧拿语音啊这说出去了就感觉没有印象，甚至啊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吗？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在你表达一个重要情感的时候，你确实要需要通过写信。 是的。 然后把信件然后这个专门的递交给你想表达的这个人。 对 啊、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要落实一些东西的时候都要再以文字的形式去落实。 对， 这很有意义。什么时候在北大 做这个 计划在四月中下旬吧，要 四月中下旬啊，到时候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参与， 到时候一定要请张老师去参与、 啊、回头我们也可以发动一下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啊，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 太好了，对， 嗯，哎，除了这个事儿以外啊，其实我看到这个贺总的这个资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贺氏天祥创业大赛， 嗯， 是自己公司在主办的这个吗？ 不是，这个是我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今年应该是马上做第九届要开始了。 哦，就是你公司冠的名？ 对对对，是。 哇，这很有意义 啊！ 每年会有多少人参加呀？ 政法大学，我们只是针对政法大学的在校学生，啊、 嗯。 从过去刚开始，我记得第一届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就是你耳护这个事情， 嗯 啊，因为是七八年之前了， 对， 那时候整个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氛围不是很浓， 嗯， 再加上本身政法大学这个特性的，就是他自己出来， 大家这个对吧，学法的， 对，很少。但现在可不一样了， 嗯 啊，尤其去年第八届的时候，因为每次我都要回去当评委的， 嗯， 第八届的时候，他的这个参赛的整个这个计划书，创业计划书非常非常多，大概有四五百份。 哎，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创业激情的这种少年？ 有，每次都会有啊，每次都会有。 创业的这种想法也五花八门吧？ 五花八门，但是那个，其实我赞助我这个冠名的这个创业大赛，其实对政法大学学生来说，其实是让他有一种概念，创业的一种概念。 嗯， 其实，实话讲。就是政法大学到七八年，就是出来真正的创业，有一些眉目的还是不是很多、 嗯、 啊。但是为什么一直要做下去呢？就是让大家至少有这种概念啊，创业这种概念， 嗯， 这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做的。对， 哎、嗯，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比如说在支持某一个创业项目啊，或者创业的学生啊？ 嗯。具体的某一个例子是应该是有的，我记得是，第五届还是第六届的时候， 嗯， 当时有一个创业团队，他们当时是做一个叫自主厨房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对， 自主厨房， 对， 这是一个， 就相当于就是他提供一个平台，然后你带着很多同学，然后去他这个里，然后你自己去折腾，自己去做，啊、然后做完之后，他们有专业的人去给你收拾呀， 啊， 专门把调料都给你配好，对， 啊。 这么一个项目，当时呢还去找过我好多次， 嗯， 啊，当时我也给他一些建议，啊、也给他一些支持，啊， 嗯， 但是后来呢还是，就是做，因为大家都毕业了嘛，在校的时候毕业之后呢，他们还是选择了你，比如公务员啊，对吧，法官呀、啊、律师啊，对对对，啊、 嗯。这个也不是说哪一个好吧，我觉得要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去判断， 是的，是的， 嗯， 对， 其实贺总有没有一些？比较实在的一些经验给这些创业的年轻人，因为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创业的年轻人，他们在听节目，有的时候甚至拿小本本拿着马扎坐在旁边呵呵要记啊，他们觉得有的时候创业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啊，一些困难可能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想不明白的，确实需要有前辈们去指点的一些自己的想法吧，啊，我们先进一首歌吧，这首歌是中国娃娃唱的《恭喜发财》啊，也是我们的叶哥哥网友在花椒上点的，我们来听一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 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好网里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青年委员啊，北京市贺氏天祥有限传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贺新祥贺总，来，请贺总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嗯，张云老师好。 嗯， 各位听友大家好。 嗯，刚才我们问了很多这个关于创业啊方面的一些消息啊一些问题，今天啊是这个很多网友啊。一听贺总来啊，都这个围过来了，各种捧场，各种这个这叫什么直播间沸腾了啊！看到叫私立祠堂的这样一个网友想问贺总一个问题，说、能不能给我们支点招？因为我估计他是一个创业的一个初创的一个年轻人吧，说能不能给他支点创业方面的实际性的建议？ 建议其实我希望就是广大的创业青年啊，然后在创业之前一定要做好这个各方面的这种的调研。 嗯， 因为创业这个其实风险还是蛮大的。 嗯 啊，比如我建议就是青年的这个创业者，在创业之前应该去跟你创业所创业的这个之后这个事情的这种的相关的部门应该先去学习啊了解，而不是说一头扎进去。啊，通过自己的摸索，啊，但这样的话你很费时间，肯定会走弯路。 嗯， 这个是。然后第二的话，其实，我这十年的创业，包括对这个周围的这个一些创业者的这种观察啊， 嗯， 我觉得真的这个创业是一件非常这个成功率比较低的， 嗯， 而且风险是非常大的啊。我希望就是每个这个创业青年呢，就是一定要，我给大家说几个事情啊，就是一定不要，有几件事情的创业你是不能那个什么的啊，比如第一呢是卖房创业啊，这个是瞎扯的。第二的话是， 卖房创业什么意思？就是说把自己房子卖掉， 把自己房子卖掉然后去创业 啊，有这样的例子？ 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对，周围有不少这种的，有几个，因为前几年这个2009年之后吧，大家这个创业是很疯狂的，然后当时把自己的房子，北京的房子卖掉， 然后创了五年之后呢，创业五年之后呢，一看房子，那个房子已经翻了四五倍了。 哎，但有没有这样的遇到过成功的？比如卖房创业，我成功了，风险比较大。 至少我周围好像没有。 好吧，啊，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啊，值得警惕的问题。 因为大家就是一般一说创业，大家都在给年轻人打鸡血，但是其实我想给大家泼一点冷水。我觉得这个。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啊，而且就是一定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如果也能包容这个最坏的结果。因为创业这个事情真的是成功率非常非常低，但是呢，就是目前我觉得就是比我刚创业时候要好的，就是因为有些整个中国的这个创业整个的大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就是它整个的这各个环节啊，它是比较完善。所以呢，就是对我们年轻的创业还是就是初创的时候啊，很大的一些帮助啊。我希望就是在理性的这种考虑中啊，但是也要大胆的往前冲啊。这是我给大家提点建议。对， 还有没有更加实际的建议？ 更加实际的建议就是初创期的这个，其实我给大家讲讲为什么，就是说刚开始几个哥们儿在一起创业，后来就弄掰了。 这种情况也很多。 这是大多数、绝大多数的公司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之前，就是进场的时候，大家没有谈好这个游戏规则。其实初创，不管是初创也好，是跟别人合伙也好，这个规则是先摆在明面上的。就是我们说先做小人，后做君子，是吧？这个只要把游戏规则先弄好了，我觉得后来就不会发生，说只要借到力的时候，大家就散了。啊，在困难的时候大家是抱在一起的啊。这是创业这个整个周围好多的这个发生这种好多的事情啊，给我感触很深。 有没有例子实际性的？ 实际性的例子就是我当时我周围有朋友，然后他们是大学同学，然后几个在一起毕业之后也是在一起创业，家里面给了很大的支持。刚开始呢，就是 创的什么方面呢？ 他们是做的教育机构培训， 教育机构培训啊。 那么到了后来呢，就刚开始在大家在前两三年的时候，就走得很近，然后呢，大家都是抱团取暖。因为这时候大家很艰苦啊，也许每个月自己一分钱都拿不到，家里要。但是两年之后呢，随着他这个学员越来越多，然后借力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是不是我干的多了，你干的少了，是吧？我付出多了，这时候在分利的时候，如果讲不好规则，所以就容易弄掰了。最后呢，后来呢，他们只能就是说，哎，我出去再自己单干一摊，对吧？他走了，是四分五裂，所以这公司最后也没做起来。 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做决断的时候，谁都不听谁的，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吗？ 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 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公司应该往向西方向发展，这哥们儿说应该往东方向发展，也有这种可能性。 有这种可能性， 谁都不服谁。 但是只要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基本上就这公司肯定是会黄了。对，因为我觉得公司吧，在做这个重大决定的时候，是需要讨论的。但是真正定事情的是，我觉得还是 要。劲儿往一块儿使， 也往一起使，对。 在贺总你的这个工作的创业的过程当中，你在印象中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近段时间是哪一种？ 对我们公司来说，近一段还是人才上的匮乏啊。其实我觉得企业到了一定程度转折的时候，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你没有人你就不能做事情啊，但是没有合适的人，老是找不到特别合适的人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公司，张老师不是打广告啊，就是我们公司接下来肯定还是要大量的招些特别优秀的人才。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公司也是到了一个转折的时候，到了一个瓶颈啊。那这时候就是肯定缺乏就是人才。所以这个目前是让我非常困惑的啊。要找些合适的人。 那其实贺总在这一行也干了，这样算得有十年了吧？ 对，十年时间。 十年时间， 而且今天特别值得这个庆祝啊！三月十五号也是你正好创业十年时间啊。 对。 啊，那这十年时间里，你在这个文化传媒方向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当中，你觉得未来的文化传媒包括这种活动策划的方向在哪里？ 其实作为一个移民的这个文化做文化产业的人啊，其实我们是赶上了非常一个好的时代啊，就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啊，但是同时我们的责任也是非常大的啊。其实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做文化传媒这个行业，应该更多的是，就是根据国家的政策，像习总说的，讲好中国故事是吧？中国文化走出去，对吧？文化要自信，那我们就是把更多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优秀的文化，然后让我们现在更多的国人或者外国人啊都能去学习知道啊。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契机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公司肯定是响应这个国家的号召，然后呢把这个传统文化真正的弘扬出去啊，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啊。 特别想问贺总一个问题，就是这十年的创业你觉得后不后悔？ 或者说 如果让你大学毕业再去选择一次的话， 其实我一点都不后悔。对，因为这个创业十年其实收获还是蛮多的。 哎，你们原来那个乐队的成员现在都在做什么？ 乐队的成员大多数是在体制内， 在体制内。 主唱现在是在检察院。对，然后也有 哎，你还别说，你们重新再组织一次啊，还有可能搞一次老男孩这样的一个回忆。 对，我们这 主 唱回忆趴，主唱去年还跟我在微信上说过 啊， 有没有时间，然后我们在十年再聚一聚啊。 那个时候在校园里应该很火。 对。 就是怎么个火法呢？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各大家的这个时间吧，因为工作这种特性，再聚在一起确实已经很难了。哎，这个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了。 哇，都基本上在体制内。 都在体制内。 但是还是就是大家还会经常聚吗？ 现在聚的少，因为大家都在不同的城市啊。 哦， 对， 可能都不在北京，或者是这样的一种， 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对，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十年文化传媒发展，就是你在这个行业里的发展来说的话，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现在的文化传媒未来的方向？ 我就是可以用一个蒸蒸日上吧。 蒸蒸日上。 对。 嗯 啊，我觉得就是拿我们公司来讲，就是跟过去做的事情和现在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未来会更好。我们只要坚持做下去，未来会更好。对。 我是男神，我男神是千玺啊！这网友问贺总说，什么时候贺总能这个办什么演唱会的时候，给我们发点免费的门票？这有意思啊！我们先进一首歌，歌曲回来继续和贺总聊天。 有美丽的海鸟为我们唱着歌谣，我们在蓝色海上飘，躲在他的怀抱，海浪在身边微微笑，笑着一切还早还早，握你的手，我们就这样老去好不好？融化风雨，搭一座爱的浮桥，把心灵交给他依靠。 色海上飘，躲在他的怀抱。海浪在身边微微笑，笑着一切还早还早。握你的手，我们告别了喧嚣，就这样老去好不好？融化风雨，搭一座爱的浮桥，把心灵交给他依靠。我们在蓝色海上飘，在他怀抱，两船儿在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让船儿在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青年委员、北京贺氏天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贺新祥。贺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张老师好。嗯，大家好。 啊，再问贺总一个问题啊，这问题其实挺重要，就是咱们贺氏这个天祥，贺氏天祥有限公司啊，有什么样突出的特点，可以说是这十年来在校园里啊，校园的一些文化活动中能够这个独树一帜。 嗯，首先呢，跟各位听众讲讲，就是说我们公司成立十年了，一直在学校里面去做活动，做了这么多年，我们还就是的，我们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客户的这个数量越来越多，主要呢，我们想的还是为客户想的第一呢是安全问题啊。刚才节目开之前，我也大概跟大家简单提过一次啊，安全。因为在学校里面做活动，大家不求别的，只要是安全就好。那我们公司其实在每次活动的时候，这安全方面还是做的是非常非常细致啊。这个是我们整个从公司这个管理上来说啊，不会让出任何的这种疏漏啊。因为我们在北京高校基本上每年要做好几百场的活动啊，有一天就每天最多的时候大概有上十场的活动吧，同时在进行。对， 哎，有哪些比较这个，你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大学生啊，你给大家说一说，比如说你在校园里一些活动，可能他们有些都参加过。 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公司这么多年吧，但是我就可以提两所学校啊，他们的校文化活动做得非常不错啊，三所吧，就是北京邮电大学。 邮电大学啊， 他们这个尤其在文艺这方面，他们做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还有地质大学。 地质大学。 对 啊， 还有北京科技大学也不错。 都是哪些活动呢？ 他像他们的歌手大赛都是非常专业的。 校园歌手大赛。 对， 哇， 你像 肯定很火爆。 对，北邮和那个地质大学的，他每年都有歌手去参加那个什么好声音啊， 啊， 对，非常非常厉害啊！ 哇， 对，因为这都是我们从给他们都做了七八年了，对， 啊， 对，所以我说这个学校里面有这么几所学校是它的这个校园文化氛围非常非常好。 有一位网友耀玲，他是湖南师范大学，他说我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欢迎贺总来我们这儿举办校园歌手大赛。 好的，好的，谢谢啊。 好吧，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啊。 每天的周一周一到周五每天的早晨的九点到十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聊天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是青年张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 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 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用力或者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话语里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 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我将曲折你用我的一生。 也许我手比较笨，但我愿不停探寻，付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 向前跑， 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